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，第132集。警方找到了胡佳佳的新的住址，针对剧本一事彻夜提审了她。胡佳佳只是个二十几岁的姑娘，在网络上再戏精，面对几名警察有技巧的提审，也是整个慌了，几乎崩溃，很快招供了。几年刑期对于一个普通女孩来说过于恐怖，她后悔了。娱乐圈中你诽谤我，我诽谤你都是常事，打打嘴炮也就过了，最后顶多说律师函，真打官司的都极少，毕竟明星全在忙着挣钱。那个叫她这样去做的人也说不会有什么后果，这类事件都是自诉，就算被告最后也是庭外和解赔钱了事，没有听说哪个人因为这个被判刑的。那人还说，做旧了的文件也许会被查出，但是只要捂住不给，就不会被抓到实锤的。可是仔细想想，似乎只要转发过500就满足了判刑标准。胡佳佳是个小地方人，她的父亲去世很早，母亲辛辛苦苦将她拉扯长大，而他成绩一直不好，最后勉勉强强上了一个大专。但他喜欢写点东西，于是成了一个编剧。刚来北京的那几年，他每天住在地下室，连块牛肉都不敢吃，几根菜叶了事，穷得叮当响。后来他的编剧小伙伴们个个得到好的机会，其中几个一集就能拿个7-8万，待在家里写几个月就能赚到几百万，买别墅买豪车买包买鞋十分的奢侈。而他呢，只能走在旁边听着旁人讲述他们下部戏如何搞大制作，如何请大明星，如何做大宣传，内心羡慕不已。前一阵子他的外公去世，而那时候外婆刚刚过了一周年的忌日。外公外婆将他从小带到大，外公临终之前叫胡佳佳努力不要让他妈妈再给人当保姆了。胡佳佳也知道，因为30岁丧偶，母亲一直被人看不起，人人觉得他们母女十分失败，无论是谁都能与他母亲炫耀。那时他跪在了外公的坟前，发誓他要赚很多钱，让妈妈过上好的生活，他为了钱什么都敢。一开始编剧朋友和他讲梗，他觉得好，抢先开文，并因此被朋友拉黑，不过他不在乎。后来他越走越远，直到一个月前有人找到他说，他的唯心唯圣与左然的六国战绩十分相像，希望他能诽谤六国战绩偷窃他的唯心唯圣。那个人说话算话，出价500万买了他的一部作品，并且要拍，承诺会用好的班底。他总算能够扬眉吐气了。胡佳佳真后悔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为何非要诽谤左然呢？自己段数还不大够，完了。今晚就在他被警方提审之前，他得到了一个分级编剧工作的总编剧给他打电话通知解约，还说不愿与他争辩谁是谁非，很大度地结了已经交了稿的3集的钱，并且他还没有交稿的2集就不付了。这个活儿是红之前接下的，影视公司不大，制作班底不强，启动资金不多，所以一招红破了天，邀约不断的胡佳佳很嫌弃，只是自己白纸黑字签了合同，他也只能咬牙写完那10万字，心里觉得对方真是占了他大便宜。可是左然偷窃剧本事件反转之后，此前有意向的影视公司纷纷再也不上微信一般销声匿迹，只有那个小项目还未停摆，谁知竟也不要他了。反转之后，胡佳佳告诉自己说，恶名也比没名强，一定会有公司看中他热度，高价邀请自己写本。可是4天过去了，没有收到邀约。他想不急，这种为了恶名邀请自己写本的事，影视公司需要时间进行讨论，先把手头的活做完，新的项目总会来的。因为焦急等待影视公司来请，胡佳佳要查看未关注人私信，于是尽管每天好几千条私信骂他， 他也只是忍着一条一条读过。都是什么？我建议你自爆。哎呦，笑得我脸疼了。什么？你也脸疼？哎呦，没事，你很快就没有脸了呢。胡咧咧，你还有多余的命吗？啊，六国战记里面死掉的配角全都好惹人疼啊，把你的命给他们好不好啊？哎，请问是有固定流程吗？还是直接开喷呢？幸亏胡佳佳有颗大心脏，只要能赚到钱就好，名声他是不在乎的。这个社会不就这样吗？只要拥有财富，别人就会羡慕、嫉妒、亲近、讨好，谁管你是怎么赚的？那么多的企业没有任何底线， CEO 不照样混得风生水起？珍惜羽毛赚不到钱，这是胡佳佳的人生哲学。而且教他做事的人也承诺，只要不讲幕后真凶，以后还会请他写本，搞红他的下个马甲。那么胡佳佳这个马甲就很无所谓了。只是没有想到进了局子。祖然是有病吗？还真请求警方介入。转发500可以蹲监，可他那条转发抽奖早已经过百万了。造谣不是针对社会，而是针对个人，法院也会判吗？胡佳佳不知道。前面警察从他进屋开始一直在讲十分恐怖的事，只是吓唬吗？还是不是吓唬呢？胡佳佳不敢赌。和坐牢比，钱好像也不算什么，何况出狱之后事情全都会变，还能不能找到当初联络的人都不好说。如果人家已经离开公司，谁来替他捧红马甲呢？那坐牢的自己就像笑话一样。还有母亲的事，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。